福，重逢就盼日匆匆，忙不完的酒，情绪不完的梦，空道难断无私情，你可记得那个说的人，你可记得 1984年，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，歌手张明敏演唱了一首《我的中国心》，那铿锵的旋律，那令人感动的歌词，让人们记住了张明敏这个名字，也记住了这首经典的歌曲《我的中国心》。 河山只在我梦里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，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。洋装虽然穿在身，我心依然是中国心，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。 长江长城，黄山黄河， 在我心中总前进。无论何时，无论何地，心中一样亲。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，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。 黄山黄河， 在我心中总前进。 无论何时，无论何地， 心中一样亲。留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，转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。 只要能爱就要爱哥哥， 怎么似我唯一死罪？

号码牌。 这首张宇演唱的经典老歌《给你们》，1999年发行，是一首表达祝福的歌，在婚礼现场的亮相率很高。 他将是你的新郎，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，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，福和祸都要同当。他将是你的新娘，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，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，苦或喜都要同享，一定是特别的缘分。 他多爱你几分，你多还他几分，找幸福的可能。 再是一个人，当初总是时想着念的都是我们，你付出了几分，爱就圆满了几分，你付出了几分，爱就圆满了几分。 消失在人海，后来终于。 展览和毕业礼，青春梦和音乐季，微醺夜和雨中曲，这个夏天耳朵需要冰激凌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永恒。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，每天一首夏天的歌，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。千千阙歌，夏日音乐嘉年华，余云主持。 你的歌声下，你的名字含蓄又婉约。阳光明媚的七月是属于你的季节，彩虹在天空描绘一幅安静的画面，一如你独有的温柔体贴。那个夏天你无意间走进我的世界，留下永远的回忆，我们都不知不觉。那年冬天我和你完成迟来的重建，两颗心被遥远的手连接。你是彼刻，你在彼岸，听我为你唱的音乐。此时此刻我在此地回忆关于你的一切，你的美丽留在夏天，笑容了风雪，我的思念永远不变，不管风月。心像你的名字含蓄又婉约，阳光明媚的七月是属于你的季节，彩虹在天空描绘一幅安静的画面，一如你独有的温柔体贴。那个夏天你无意间走进留下永远的回忆，我们都不知不觉。那年冬天我和你完成迟来的重建，两颗心被遥远的手连接。你是彼刻，你在彼岸，听我为你唱的音乐。此时此刻我在此地回忆关于你的一切，你的美丽留在夏天，笑容了风雪，我的思念永远不变，不管风月。你是彼刻，你在彼岸，听我为你唱的音乐。此时此刻我在此地回忆关于你的一切，你的美丽留在夏天，笑容了风雪，我的思念永远不变，不管风月，我的思念永远不变，无关风月。 今天节目的最后，特别为您选择了这首歌，孟庭苇演唱的《野百合也有春天》。每一朵花都有属于它自己的春天，每一段人生都有它独特的精彩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星期三的凌晨一点钟再会。 仿佛如同一场梦，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，你像一阵春。 阵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，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。 管他的所有的心情都由自己决定。